今天我们再次感谢邀请郑阳来到节目，欢迎郑阳， 欢迎郑阳， 谢谢谢谢谢谢。 刚刚说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哈， 是是是， 让我们老说什么隔离带那什么越界事儿，感到一点哈， 感到一点愧疚，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要吐槽隔离带，那丰满一下。 这隔离带确实应该每年进行一些维护， 对， 因为像现在种的很多的像这种风花月季啊，包括藤本月季，在中间会特别漂亮， 对啊， 真的特别漂亮。 颜色上， 北京的月季从四月能够看到九月，正常情况下每个月都开，而且这种大的杂交品种，花朵五颜六色的、 嗯， 最好看的是北京二环中间现在， 对，二环三环就是双井往劲松那个方向， 非常非常好看， 太美了， 嗯， 是， 这就说 我都想停在那儿， 感觉就是各个区的园林部门好像对这个事情重视程度不一样， 对、 哎、这个京东快速的隔离带啊， 真的、嗯、可以开半年呢，四、 嗯、 到九月呀、啊， 欢迎有时间去我们大西城看，我们大西城做的非常好， 是不是？ 好好好， 西城区啊， 去看看啊， 对 对、嗯，那边的房价。然后今天我们说花儿，刚刚说到一个地区是北京郊区房山哈、 嗯， 有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就说有非常多可以感受到东西，还有一个刚刚有一个问题， 嗯， 为什么花儿待的这个海拔越高， 它 越 艳丽 漂亮？ 嗯， 到时候你给一个答案，你看。你爱花 啊、我也是喜欢发的啊。 以你这个感觉讲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越往高呢，海拔就高了，温度就低，然后它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它要怎么生存呢？它就要就是绽放出来更多的生命力， 哦、 对吧？所以它的色素分泌的就多，它使得、 啊、 对它使得劲儿大。 是的， 还行，还行，这个判断有一些 啊，有一半道理， 啊、 哦， 是 说另外一半， 其实说这开花使劲开花这都是对的， 哦、 然后但是呢，就是温度低也是对的， 嗯、 温度低什么就低呢？昆虫就少， 哎、 昆虫数量就少， 海天敌。 哦，不对，不对， 不对， 不对， 不对，没有人给他授粉了， 没有给，没有昆虫给他授粉了， 哦、那一面，对对对， 所以他必须 更漂亮。 对，第一是靠花朵的数量、 哦， 第二是靠花色的艳丽程度， 哦， 靠这种来吸引这些昆虫来给他授粉， 夺目、嗯 哦， 对， 选我，选我， 那蝴蝶飞不上去了， 给蝴蝶累的，哎呀，实在不行了， 因为其实对这个，我让我再乐会儿， 蜜蜂，你干嘛呀？ 对蜜蜂说：“哎呀，老铁，我实在上不去了。” 你这天人三小岁， 因为其实在这个，如果我们去百花山上面，你会看到昆虫基本都是小型的， 哦、 嗯，然后一些小型的金龟啊。 哦 就是一些小型的金龟子、塞金龟啊、丽金龟啊，都是很小很小 很小的。 然后上面有小天牛，啊、 哦， 然后包括蜜蜂啊什么的，胡蜂啊也都小， 轻柔， 嗯， 身轻如燕，在那飞上去。 是， 就是主要是 蚊子肯定是能飞上去的。 这边的就是你会越发现海拔越高，这个昆虫的个体越小。 哦， 这个是一个生物学的特性。 哦， 嗯 嗯， 海拔越高，生物个体越小。 对 呀、 啊，它承受的压力越小。 嗯、对，主要是这边主要还是体现在昆虫上面。 好， 因为这样的话。主要是尤其在这个亚高山草甸，在百花、 嗯， 在这个房山国家地质公园、 嗯、 也算就是草百花山这里面、 嗯， 它每年的植物生长期是几月？从大概四月末左右才开始。您四月初，抱歉您上不去，还没开山呢。您五月的时候，五一你上去、 哦， 可能你看见还是半黄半绿的这么一个感觉， 不是很好看。 哦、 对，但是你到现在这个时候，五月十六七号吧、 嗯， 它第一批草花还没算正式开呢， 还没有 对， 就 是第一大批特别艳丽的草花，您必须要等到五月二十号以后到六月。出这个时间才最好、 哦月初 okay、 对才最好，因为它平均海拔太高了， 你说这个时间多重要，大家好不容易假期去了一个、啊、咦 对是什么东西 嗯这怎么这么慌、 嗯、 对吧 对 时间很重要 时间和海拔很重要、嗯、去的地方很重要 对因为其实在北京周边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像紫花地丁就像那种比较常见的紫色的小野花 哦我知道那个、嗯、特别小的 特别小长一丛 就跟薰衣草的颜色一样、 哦、对 跟那个跟薰衣草感觉比还薰衣草还要深、 哦、 那个是北京三月下旬就直接会开放的这种第一批的野生花卉 首批的花魁、 哦、 对、 啊、 但是在山上面、 嗯、 大概在六月左右、嗯、这第一批的这个双花黄锦菜第一批才开， 双 黄色 黄锦菜， 黄色的一种锦菜， 啊、uh-huh, 很漂亮，而且是亮黄亮黄的这种， 在 花束底下生长， 最喜欢这种各种好看的颜色。 哎，我最近在我们就是那个小区里面，包括在其他的地方发现了一种花，也是蓝紫色的，它是四个瓣儿这么大，大概一朵一朵一朵， 哦、 然后 鸢尾吧。 啊，那叫鸢尾是吧？ 鸢尾，那 是 人工栽植的鸢尾。 鸢尾， 哦、 嗯， 哎，还真是。 这个鸢尾是人工栽植的，算野生驯化种。 哦。 然后呢，它，我个人感觉非常喜欢鸢尾，因为它的花型非常规律， 嗯、 然后叶子像剑一样，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